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这两天呢，有一个山东的地方成为了很多全国报章关注的焦点，这个地方呢叫做平度。平度恐怕要不是最近的事件，很多人哈，你要不是山东人的话，可能都不太容易知道这个平度到底在哪里。那最近在山东的这个平度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一起纵火案。3月21号晚间呢，在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团村有一起纵火案，当时呢在帐篷里面值守的四名村民呢就一人死亡，三人受伤。我注意到这个是在徐达内小报上记录的这么一个细节，说有一位去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自己经历了采访生涯中非常震撼的一幕。有一个村民向他形容当时这个纵火之后遇难者的这个样子，他说你见过烧鸡吗？他说这个遇难者就是已经被烧到整个遗体是一个全躯的这么一个惨状。 没错， 那 全部烧光了， 对， 只剩下一条皮带。 这位遇难者呢也是年纪比较大，所以说据称呢是因为其他的另外三名村民呢相对来说逃跑的速度比较快，但是这位年纪比较大的耿姓的这个遇难者呢，他就因为腿脚不便，有年事已高，没有来得及逃出帐篷。那很多人就好奇，这么一个在马路中间，几乎是在这个马路当中的一个帐篷，它怎么就平白无故的就烧起来了呢？也不是山火，也不是野火，为什么就单烧了这一顶帐篷？而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村民他们为什么又住在帐篷里面？没过多久，这个我们看到平度警方就已经发出了侦破321纵火案的消息。3月21号凌晨，根据警方的消息，李某、李贤某、柴培某、刘长某四人受王月某指使，这些人都是平度人，到现场实施纵火之后逃跑。而王月某呢，又是受到崔连某，这个崔连某呢是青岛，是这个当地一家贵和置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及这个村庄的村主任杜群某的指使实施了纵火。那这个根据记者有跟进的调查哈，现在已经证实这个杜群某，也就是杜家团村的村主任，他的真名叫做杜群山哈。这个就是平度恐怕这两年多的时间以来，甚至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时间，这个征地的纠纷啊，它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顶点，最终以人命好还没有办法收场。只不过随着村主任的被捕，恐怕呢大家之前所了解的这个平度的征地纠纷，我个人预计可能要发生一点小小的转折了。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现在呢，尽管说这个案件哈所谓的是侦破，但是其实呢，很多的网民在网络上呢依然在表达他们对这个事件的不满。就是有一些网民就质疑说，此前这个进村的200个特警能够呢由村主任调动，就说当局呢是不是你是当老百姓是傻的。那刚才明奇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有好端端的没有好端端的房子可以住嘛，为什么会去到这样一个帐篷里面，在他们到底是想要做什么？那其实呢根据平度市的杜家团村呢，他们就村民有过跟记者有一些表述，就说呢，其实是从去年冬天以来，有地产商呢就是有推土机就开到他们的一片耕地，推土机呢是摧毁了农田当中的玉米、大豆啊等农作物，涉及的耕地面积呢是有130多亩。去年的农作物被推土机摧毁的时候，农民就多次报警，但是警方呢并没有及时的赶赴现场。那今年3月初，农民是为了守卫耕地，就是自发了搭建了帐篷，并且是由村民全天候的轮流值守。 那么根据当地的村民有一位叫李崇军呢，他对香港明报的记者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呢是在3月21号的凌晨大约1:50，农田的附近的帐篷就突然间着火了。这个李崇军呢，他就是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呢赶赴现场，当时村民耿福林就我们讲到已经被烧死了，他的那个胞兄和他的其他的两位村民也都是被烧伤呢，其中两个人而且是重伤的情况。那么村民就说呢，临时帐篷他是被人在深夜泼上汽油之后纵火焚烧的。很多的官民呢就说，很多的这个村民就认为，他说这是不是因为不同意这个村委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然后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死者的胞弟耿福春他就向明报的记者说，他说这明显是一宗官商勾结制造的惨案。他讲，他说不是征地的价钱合不合适，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同意，他们霸占土地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我们。 我们看这个平度的土地纠纷哈，其实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当年的七月份呢，平度市政府就拟征收这个杜家团村的农用地，其中有4块土地，当年的12月31号获得了山东省政府的一个批示同意，也就在今年的时候，那这个村民才发现说这个土地可能已经被卖了，于是呢在农田里面支帐篷值守土地，留下一个问题。你看06年到2014年了，已经过去超过8年的时间哈。8年的时间，那么这当中为什么一开始已经有一个手续，村民现在才发现，或者说现在才起来抗议这样的一个征地的一个问题？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指使纵火的其中一个警方公布的犯罪嫌疑人还是这个村的村主任。很多人会想，你这个村主任不应该是跟这个村民，你村主任也是其中一个村民啊，你不应该是跟村民是在一起的吗？为什么现在村主任反而来帮助这个，我们觉得他可能代表的是开发商的利益，来驱赶或者说使用这些暴力的手段来迫使这些守地的村民离开这个土地，这当中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说这个特别也特别，说普通也很普通，在中国这样的农民征地的纠纷几乎每天每月每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通常你需要让这样的事情闹出人命来，大家才会有所的知晓，不然的话呢很多事情恐怕就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就被掩盖过去了。 而且呢在这样一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大家很容易被另外一个词语所吸引目光，就是所谓的抢尸。就似乎呢我们在这些所谓的冲突事件当中呢经常能够看到这么一个词语。很多媒体呢也喜欢用这样的东西来吸引眼球。那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就是在21号凌晨发生火灾之后，有报道就说呢警察就把死者耿福林的遗体给抢走了。那么有记者呢就在22号去采访了当时死亡的耿福林的家属。有人就说呢，其实他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呢，他的遗体是当时是放在冰柜里面，就是冰柜的温度呢也是越来越高，因为他的遗体时间放得很长。那么到了当天晚上的9:00，就是显示它的温度已经上升到10摄氏度左右，它的腹部呢就已经有明显的鼓起的现象。当时他的弟弟，就是死者弟弟耿福春，说他不能让他的哥哥肚子破了，就说要尽快的处理。那他们就希望能够让死者入土为安是最大的事情。就是根据当地的风俗呢，他们就决定在第二天的凌晨，家属决定拉走遗体并且是火化。但是后来呢村民就说，当地警察就在杜家团村把耿福林的遗体给抢走了。现场的民警就说呢是在维持秩序，而且呢中间又发生了很蹊跷的一些对话。死者弟弟耿福春说呢，政府通过中间人说目前已经和家属达成协议，已经将遗体火化了，所谓的协议呢就是赔偿问题。那当然这样的一番对话之后，很多媒体就有过质疑，说 既然你帐篷起火的原因还没有明，为什么会把尸体抢走？为什么急着要火化？又为什么急着谈赔偿？就这一系列的事情的先后顺序，让大家更加对这个事件产生了重重的怀疑。 是，这关于这个罗生门一样的抢尸啊，恐怕在其他的事件中也多有发生。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我们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当中，这个尸体往往成为各方争夺的这么一个对象？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说法？三立华新闻，今天我们关注发生在山东平度的这一起因为征地纠纷而酿成的血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官方的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维稳手册，或者说一个维稳的标准程序当中呢，尸体，特别是这样群体性事件当中死亡者的这个尸体，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它被称之为叫做兴奋源，这个源就是源头的源。根据这个有记者披露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基层的一个维稳的训练当中呢，移除兴奋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抢尸，这个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的操作。因为呢，当这个尸体被大量的人群他带着这个尸体，不管是进行冲击还是游行抗议的时候呢，因为中国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尸体是一种禁忌啊，所以说警察是很难对于这个带着尸体的人群进行干预。所以我们在不管是这次的平度的事情也好，或者在之前的石首汶安这样的事件当中，都注意到往往警方或者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力量在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之后，第一件事情往往是去争夺这一个尸体，然后迅速的寻求一个火化。那这当中到底是自愿还是说被暴力的这个进行，这当中确实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呢，就有村民说这个其实是死者的家属一个自愿哈，将这个尸体去尽快的火化。也有人说这个是在官方有组织警察警力的这个情况下强行把这个尸体火化。现在呢，这个在这一块的事实还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有一点肯定的就是说，不管是官方肯定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尸体进行火化。 没错，即使呢我们是看到新闻报道当中呢，也会发现似乎大家看到的真实的场景是有一些不一样哈。比如说法制日报他们就说这个所谓的挟尸自重，他们就说运走尸体是自愿的，就家属自愿的，就200多名警察呢，这些记者是没有看到，他们看到可能也就20多个警察，而且是针对于所谓的网络上传播的200警察22号凌晨抢走死者的尸体的消息呢，死者的弟弟也是进行纠正，他说呢也是就像你说的是经过同意之后才把尸体拉走去尸检。那么结束尸检之后呢，亲属们就自行把耿父这个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火化和处理。倒是呢另外一些记者哈，他们的一些眼见呢可能又带给我们另外一些不太一样的真相。比如说财新网的一个记者，就是刚才你讲到，他说可能这场采访会改变他的一生，说他看到最后的那个样子就好像烧鸡一样。他说一个老者讲，耿的儿子懦弱，被威胁了，被收买了，对不起杜家团村，对不起整个平度的维权正义，村民都见证来了200多个手持盾牌和木棍的防暴警察，是来的人把冰棺运走。当警察要抢尸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抢尸后不久尸体就火化了。在23号的下午2:20，耿福林出殡，哀乐响彻杜家团村的街头巷尾，村民自发送来白底黑字的横幅，杜家团村宝地英雄耿福林，英灵长存。其实在平度这个地方，你说到保护土地，守护村，它并不是 第一个事件，就让大家会想起来，同样是来自财经网的一个资深的法制记者，他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 嗯，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他是被警方拘捕，那么当年他是有着7年的一个在土地的维权的生涯。 是。 最后呢是被警方拘捕之后，我们看到他甚至是有非常强大的声援团和律师团， 陈宝成， 没错，甚至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的前任的校长江平先生都为他出面，但是目前看到他仍然是处于被拘捕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平度这样一个县级市或屡屡发生这样的一些非常暴力和激进的事件，其实也确实让人们会怀疑他当地的村民和警方跟官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混乱的关系， 他这个基层的治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我们看到新京报今天有整理一个比较清楚的整个平度土地事件的一个脉络，基本上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在06年的时候，这一块纠纷的土地已经被政府征收了，但是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所以说尽管这块土地已经被征收了将近8年的时间，但是当地的村民是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收的。 嗯， 而按照中国的这个土地所有的这个规定呢，这种农村集体所有权，你理论上这个村民应该是有，至少你需要知情，因为这块土地是属于整个村的。杜家团村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村子，它有197户人，只有647个人。647个人，但是可能我想村长或者说这次事件的这个村主任他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就有一位曾经在02年到07年之间担任这个杜家团村文书的李荣茂就告诉记者，他说他亲眼见到当时的这个凤台街道办，也就是这个村庄的一个上级的单位，用伪造的村民签字指印等文件，同时呢收走了村委的印章，依此在06年的时候办理的这个是征地手续，并且街道办当时进行了一个三不准的要求，不准开村委会，不准开党员会，不准开村民代表会，这个原因他并没有说。但是就是到06年这个手续实际上已经是完成的状态，但是恐怕直到最近杜家团村的村民才意识到他们的土地被征了。而这当中呢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上级有发放一笔青苗费，这个青苗费呢补偿的并不是土地，补偿的是土地上面的作物，也就是樊苏一开始提到的说这个铲车推土机把他们的这个 玉米大豆 铲掉了，那其实这笔钱呢是有一个官方的赔偿，但是很多村民不愿意领，他们担心呢领了这笔补偿的青苗费呢就等于你认可了你土地被征收的这么一个现实，因此呢村民就开始进行一个抗争，包括这一次的4个住在帐篷内的守夜的村民，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这个推土机或者说平地的这些人在晚上偷偷的进入这个土地，把他们的这个土地给强行的征收，那可能是为了加快这个开发的进度，最后这个在村主任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幕后黑手的这个指挥下，就发生了这么一起蓄意纵火案。 而且呢非常奇怪的是哈，村干部本来是村民利益的保护者，但这次他却成为了犯罪的帮凶，那中间他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利益黑幕？那现在呢就记者能够揭露出来的是，访问了很多村民之后就发现呢，这个村主任叫杜群山，他呢当时年是为了当选就花了几十万去贿选。在他主持的村委会当中呢，就是在征地过程当中还被爆出来说伪造村民签名和相关的文件，所以说呢关于这个杜某他所涉及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纵火，包括其他的问题目前都需要彻查。 是。 那如果你看到平度他近年来做的工作，你会发现他对于所谓的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在12年的3月份，平度呢就召开了一个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动员大会，当时呢市委书记王忠就说要排除干扰，破解制约，强化抓拆迁，就是抓改造、抓项目、抓超常规跨越发展的意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强力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去年的11月12号，号称青岛最大新农村小区幸福里小区奠基了。那这样一个同样它也是属于凤台街道的小区呢，是占地300亩，总建筑面积有323万平方米， 像这样的新的农村小区坪度呢，今年是一共是规划建设了261个。那尽管我们是看到新城镇化，所谓的也是目前官方正在大力推动的一项战略性的举措，但是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它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包括呢，杜群山他在对村民他们曾经呢是发出过一封公开信，那这个公开信当中讲到，土地是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共同资产，也是杜家团老少爷们儿的家园，更是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空间。 嗯， 绝不卖一分一厘的土地，是我庄严的承诺。可是呢，就在今年3月份，印有楼盘广告牌的围挡就把他们耕地给圈起来了，村民就说卖地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没有过多久，现在就发生这样的。 我注意到的有一个细节是，这个杜群山他据村民说，他在当上这个村主任之前，一度都不住在村里，是在村外边做一个这个摩托车的汽配的生意，然后突然就回来竞选这个村主任，那也花了不少钱。很多村民就说，他们家可能有3-4口人，那杜群山打电话来说，给10000块钱让选他。我算了一算哈，这个3-4口人，我们算他4口人吧，10000块钱4张票，这就是2500块钱一张票。那哎，这个杜家团村600多人，我们算他有投票资格的人可能有500人。哎，这个。最后这个价钱啊，一个村支书的这个职位，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还真是不小一笔钱。那我想大家也知道这里面的这个逻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前面做了投资，假设你花了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竞选的经费，那你必须得有地方把这个钱给赚回来，没有人会做一个没有回报的投资。那么我想这位杜群山他有很强烈的动机去把自己贿选的这个成本啊，把前面的这个投入以其他的方式收回来。这个其他的方式到底出在哪里，现在我们也不好说，但是恐怕跟这个土地它是有一点关系的。三立化新闻，咱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平度的这么一起征地纠纷所酿成的人命的事件。那其实平度只是在中国很多农村征地事件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当中有什么共同的问题，我们稍后继续。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看到平度的事件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平度换成另外两个字，比如说把它换成乌坎，我相信其实事件的很多情节都可以套得上去。说村民大部分都是反对土地被征，但是村民是不是真的不愿意卖土地，恐怕这里面又有另外的说法。比如说在新京报的这一篇报道当中，就有村民对记者表示说，对于征地本身大家还是很渴望的。他说我们村一个人平均也就4分地，种麦子不赚钱，一征地的话大家就有钱了。那所以看起来也不是说村民不愿意卖地，这个所谓祖祖辈辈的这个土地，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在这个杜群山他要竞选的时候一种说法。大家心里面这本经济账还是算得很清楚，你种地能有多少钱，卖地在至少在短期内你能够获得多少钱的赔偿。但问题出在哪儿呢？第一，我想恐怕是这个卖地的过程村民并不知道。第二，这笔卖地的收入它如何分配也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矛盾的来源。比如说今年的2月27号呢，这一块杜家团村招牌这个拍卖的这个土地，它有一个增值收益费，一共是1500多万元拨付到村。当时就有村民提出要把这笔钱1500多万要分发到户，遭到了村委的 拒绝。而这个都交团村的村支书江胜军就说，他个人想分钱。他们当时有一个计划是说，1500万20%留在村委作为大家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资金，剩余的80%，这就是将近1200万返回给村民。还有粗略的算一下，这个村子197户，1200万平均每一户，哎，能够分到将近60万，这个在平度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一笔小钱。那么为什么这个钱它就有问题？哎，那么有的村民就提出，当时是主要是街道办的负责人认为这笔钱绝对不能分，因为它光存在银行里面每年就能够有90万的利息，这个可能比一次性把所有的钱都分下去更好。因为他说有的村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把钱全部分了，甚至会让农民好吃懒做，还有道德沦丧的问题。说有的村民换车换房还换媳妇啊，有的人一下子买了2台电视机，一个保险柜啊，意思就是说这笔钱呢，你要是一次性分了，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件坏事来着。 我觉得这当然，你说在中间的执行的过程，它最后过程之后会导致什么呢？结果拿到一笔钱之后，大家会怎么样花，可能也要看人。而且我们在看到这样一个事情之后，可能也不能一面倒的说，一定是哪一方他有一些致命性的错误，可能双方的这个都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中间的过程也许非常的复杂，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整个的事件的原貌不尽然可以说得非常的完整，但是刚才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新闻出来之后呢，让大家是联想到另外一位平度籍的人士，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记者，他叫陈宝成。那其实他的祖籍也就在平度村，平度县应该是，他是个县级市。然后其实陈宝成他和他家人的维权呢，应该是从2006年开始的，之后有他有很多的乡亲就加入了。大家注意到他的维权其实是从2010年的10月份，就是有一篇新闻标题叫做青岛62岁老太记下3本贪官日记。这个老太太呢是他的妈妈，就陈宝成的母亲，当时是62岁，当时陈宝成还没有在财新网，他在南方都市报。陈宝成的妈妈她干了些什么呢？他呢就在家喜欢看电视，但是看电视呢他每天半夜都会从床上爬起来专看一档讲贪官的记录。那个节目呢他看完之后呢还会记下来，就是每个贪官的罪恶和毛病，而且呢是记录之后呢还会整理一些规律。比如说他整理出来的规律就是在位的时候当权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贪污腐化的。后来呢他看完这样一个节目整理出来3本记录之后呢还给立了一个碑，然后那个碑子呢就是写满了贪官的名字，叫做贪官碑，当时呢是树立在了平度市的城关街道金沟的村，也就是他们老家，还写了两句话说劝君莫入贪官路，人间正道是沧桑。他立这个碑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说呢希望后人不要走这条路，走好的路，走正路。哎，立完之后呢就是与当地的这个村主任叫做陈卫生就发生了冲突。当时呢陈卫生呢还打了陈宝成的父母。后来呢平度市的公安局就是对陈卫生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然后觉得对于老两口被打的一事呢，那个陈卫生他自己也是认罚，就是罚款当时给了1000块钱。但之后呢陈家的这个维权行动的主角就从他的老母亲身上转移到了他自己的身上，也是涉及到了拆迁，是从2006年金沟的村就开始征地拆迁了。他也是为此走过了7年的这个抗争之路，中间呢他们家的小麦地呢也被人喷洒农药，就使得他们那块地几乎绝产，还发生过呢家里的后窗玻璃被人砸碎这样的事件。 是， 但是尽管发生这么激烈的事件啊，他们家一直就是坚持不签这个征地的拆迁协议。大家可能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因为钱少了补得不够，他说呢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为了一个理字，因为呢我们这个征地呢它是用于商业开发，可是你对方却一直拿不出任何批复的文件和法律手续，给我们置换也只是小产权房。然后呢这个陈宝成的代理律师他就证实说，陈家征地所属的这几条路的项目呢，不仅没有征地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连招标的这个程序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涉嫌挖掘机前往施工呢，就可能已经涉嫌违法。但是呢，到目前就跟随他一起维权的居民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是在2013年的8月11号，因为征地拆迁而坚持维权长达7年的记者陈宝成，他是被山东平度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而刑事拘留。 这个事件陈宝成当时在微博，他其实当时的微博账号我一直有关注哈。陈宝成是提了几件事情，一个是他在路上，据他自己说是路上被人跟踪，然后在骑车骑在路上突然就被人拦下来，然后打了一顿，打的这个也是没有受什么致命伤，但是也是打得头破血流。接下来呢，就是他为了阻挡那些来征地的人，他自制了燃烧弹。他自制了这个燃烧弹呢，当然并没有实际的对人使用，但是他有网络上发了一张照片哈，就说我现在试验一下，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一点威慑的一个作用。那之后呢，有人这个冲进他家想要来拆迁的时候呢，他就将对方呢这个当中就发生了肢体的冲突，警方呢认为他是涉嫌非法拘禁，就把人给扣住了。他只是说因为那个人对他的人身造成了威胁，所以说他出于一种自卫的目的，就是和那个人也是采取了一些暴力的这个手段。那最后哈，这里面恐怕这里面的真相我们永远不能够了解到特别清楚，但是一个事实是陈宝成一直到现在都处于一个消失的状态。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如果要起诉的话进入到什么样的程序，他现在又怎么样，他们这个征地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知道。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最勇于抗争的还是最勇于发声的一个记者现在被控制了。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记者说，在这个陈宝成被抓了之后，很多记者到当地就发现当地的这个官员啊，非常得意，说你们看，你们再敢报，通通把你们抓起来。 抓起来啊！所以这央视记者据说后来跟进报道的时候，还被当地的不知道是什么人说你是假记者 啊。 但后来被记者反问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质疑我的身份？对方哑口无言。 可能说这个气焰非常嚣张， 就是说明对啊，当时他对记者，他确实是干过一些他们认为是成功的事情的， 就是意思你们这下你们已经制服你们了，你们这个记者谁再敢来哈，通通把你们全部都抓起来。这个也可能是在这一次已经敢这个使用纵火这样的手段的一个前奏，是因为信心格外的高涨，觉得已经没有人拦得住他们了。 是 啊，所以 其实你想起来哈，就是从去年的3月份，就不仅仅是山东平度，就包括湖北的巴东、四川的西昌，都是发生过这些征地拆迁的血案。而且你会发现这地方有个共同点，就都不是大中城市，都是比较偏远的农村。你像这次又发生这个剧烈案件的平度，它呢原来是属于山东潍坊，后来呢是划归了青岛，就地处呢是山市的三市的交界，也是山东呢为数不多的还没有开通火车的地方。也一直都是青岛的粮仓和菜篮子。但是你会在书里它发生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这包括时间点都是你在大力推广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会发现呢，就以往它是以城市为主战场的这个征地拆迁，现在已经是扩展到都市之外的更大的范围，就是农村它所谓的已经在劫难逃。就这个时候呢，你会去反省它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中间会不会有一些考虑疏漏的地方？ 你说的是这个城镇化的这个战略， 没错。 嗯， 或者你在中间执行的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去顾及哪一些层面？因为我是看过《纽约时报》中文网，他们在前不久就是有一篇文章啊，应该也是在陈宝成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位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博士，他跟陈宝成也是老乡，他讲到他们家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陈宝成他呢，据他了解，是他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他们这个族谱，就是从清朝的时候算下来，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在那块土地上已经500-600年了。五六百年当中呢，大家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维系他们祖祖辈辈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他们的土地和房子。但是你在新城镇化战略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底下，是不是过于急切的让逼农民去上楼， 但实际上他们最赖以生存的联系他们情感和文化层次的东西有没有考虑到， 嗯， 这是目前很多的一些学者和媒体人都比较关心的。 是，好，这个事情哈，你说它小也小，说它大也很大，因为它这个背景我们在不管是这次的三中全会之后，还是在新政府的一个重点的战略就是城镇化，这个城镇化跟平度的这个事情放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Yo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就在平度的这个纵火案警方刚刚告破的同时，我们注意到另外的一个看似不相关的新闻事件是什么呢？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中国城镇化的报告，这份呢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很多点，关于中国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或者特别应该改进的地方。其中有一点我就注意到，国务院之前在这个框架当中有一个目标，2020年前要实现1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去落户，也就是说城镇化呢要从2012年末的 52.6% 提高到2020年的 60%。 但是我们看到虽然有 60% 的这个城镇化率，但是只有 45% 的人口可以完全 45% 的城镇人口可以完全享受得到城镇的居民权利。虽然说这个居民权利已经超出了在2012年底，也就是我们最近可能看到的 35.3%， 但是这个城镇化人口是增加了，但是城镇权力却并没有达到这个人口。那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这中间差的这一些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人已经理论上他们是城镇化的人口，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享受到城镇化的这个权利，那他们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夹缝当中？ 是，所以这个人口我们光听数量哈，是确实非常的庞大，但是核心确实是人，这是李克强总理他的原话。他说那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但是我们似乎在去年的两会上也没有给出，就听到他给出相应的解释。那么到底以人为核心的价值它究竟是什么？似乎目前看到的是大家处在一个避而不谈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政府呢，他 还是把卖地当做城镇化， 不考虑人的因素，他们关心的就是土地的财政。 嗯， 你怎么样去借这一轮的圈地运动去解决地方的债务危机，或者是借此机会进行新一轮的赶农民上楼的运动。但是刚才就是我讲到这篇文章，他呢就分享到说，在他们当地其实如果是从城堡城他整理的宗族家谱来考证呢，当地平度的金钩子村90%多人口都是姓陈。陈堡城他所在的这支呢是从康熙年间就是迁居到平度这个地方，已经是历经了17世。那么如果是推土机这么轰轰而过倒掉的房子，你就好像是剪掉的脐带，也是所谓切断农村人的归属感留下的，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抚平的心理的创伤。那如果你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话呢，情感上的伤害远比有形建筑的消失可能更加的痛彻心扉，而且是非常难以平复的。所以呢我们会又联系到当下中国有很多的这个造城运动，也听说过非常多的所谓的鬼城，比如说你像在河南郑州有一个郑东新区，在辽宁的铁岭有一个铁岭新城， 鄂尔多斯， 它这些的造城运动呢有一种说法就是没有顾及原住民的利益，你也不能在城市造城之后建立新的市民的保障体系，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伪城镇化。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真正是你成了城里人之后，就原来的原住民农民他们的身份权利到底是在哪里，可能这个就是所谓城镇化你必须要面对和 这个。我倒是觉得陈宝城的这个名字哈有一点这个讽刺在里面，宝城宝城，但是看起来它并不是要保的这个城。在城镇化当中，我觉得这个刚才樊素提到这是一种我们 容易可以想象的一种浪漫化的联想，土地跟人之间的连接。但是你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放到平度的这个村民，他并不是拒绝离开他的土地， 对， 大部分人也并不拒绝卖掉他的土地，他需要得到一个合理的赔偿， 对， 或者说有的人要求的是我需要有一个充分的参与，我在充分的知情的情况下，我并不会拒绝卖地。比如说我可以想到在北京的这个周边，比如说有一些郊区昌平，你看北京现在开出租车的朋友，很多司机其实都是原来郊县的一些人，这些人本身他如果你十年二十年前他都不算是北京的城市的人口，但是最近因为北京的这个城市的扩张，哎，征地把这些人纳为了城市人口之后呢，通常哈，我了解的情况，很多人他获得的征地补偿是非常不错的，可能有一家一户三四百万，所以非常有钱。那现在这个在，但是他需要一份职业，你不是就像这个在平度当地的官员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次性发放你一笔巨额的补助款，但是不给你一个 新的 身份，你没有办法维持，你只能，很多人就出现赌博的问题，还有一些吸毒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理财的观念也不好，你这个可能花一段时间这个钱就花光了，接下来这些人就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那所以你这个城镇化，你光是有征地，光是有补偿，你之后还有一个社会保障，就业，你新的社会关系怎么样建立，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包括在这次暴露的一个农村，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我们注意到，其实在很应该在十年之前，中国就在推动一个基层民主的一个问题，其实村长的一个直选，其实是很早就已经有这个事情的。但是你看直选选到现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先进，当时我觉得很多欧盟啊，很多项目都说这个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尝试。但是你看发生在平度这里一个村的很多的选举还是流于形式，我只要花钱，或者说村民完全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在乌坎暴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村民也是最后抗争的，不是说我坚持我不能够卖地，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在这个地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卖了，而最后我也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赔偿，纠结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纠结的这个点不在于钱，在于理和 情。对，我只能说不能够说钱不重要，钱也很重要，理也很重要，你必须这个是缺一不可的，钱情理你都得有。那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能够咱们今天说，哎，不能说这个村民多么多么的这个愚昧啊，你这个这么一大笔钱你赔偿你当城里人不好吗？那我想村民很实际的，你算得出来这一笔账，关键是你这笔账没有办法说服别人，这一笔账很多是糊涂账，你开发商到底这个征地是这个多少钱，走的是什么手续，这个完全都是，哎呀，这个说起来也是可叹哈。平度 农村这个地方也确实是很多文学家可供发挥的空间。我看到一本书叫做《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它就是表达村民和村庄消失这么一个主题，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翻翻看。那确实这在中国应该也是一个永恒的值得创作的一个主题，中间非常多的故事，甚至是非常激烈和惨痛的经验，你不仅是从文学家比较浪漫的想象当中可以读到他各种非常心酸的一面，那他对于我们每个人现实的生活，他也是一种关照和解释。 是我注意到这个有报纸提到说，这个西方第一流的城规专家到中国来，他觉得最好看的不是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新奇怪异的建筑，而是哪儿的深圳广州的城中村。这种城中村完全不是规划的结果，不完全不是你政府征地的结果，就是市民自发的生活的形态。可能在这个以一种先进的眼光看来，这种才是最美的。可惜啊，咱们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看不到这个东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再见， 再会。